相，传接连坐，国事平等，但彼君若用火攻，难以回避，丞相不可不防。丞相，众德之言甚是，丞相为何叫他名？ 众德此言，虽有原理，却还有见识不到之处。 臣见得， 岂不知凡用火攻者，必必锋利。方今时之隆冬，日有西北风，夜有东南风，我军现居西北之上，敌军皆在东南，若用火攻，乃烧他自己之兵，如何惧哉？ 想当年无耻此说破黄金之东者秦吕布灭袁绍生于塞北之地辽东纵横天下不鸿鹄之志也。今对此将军感慨万端，吾当作歌汝等何止？ Yeah! 悄悄告与老将军，是本督来了。 慷慨自顾我 风可平头了让不差哦，这人马可齐北风立阵而待胜券赞赏，之后老将军一上阵啊，一扫成功， 一扫成功。

Thank you. 臣子，不必臣子体会，魏王下课调用兵粮，在狱中取食，那是听周郎啊，周郎。 Thank you. 怀中眼泪泪好不坦然，在中原令人胆，那是三元十之万扫江东，在下艰难，臣勤俭乐之大，我喜笑问问天， 春天发现问大胆， 哎，小知晓有人做时间，结果我都一枉然，此次拜佛真火把你我决定，难道为情人，而他们有今人大限，我每次去有白眼， 文官，哎，又来到什么地方？ 还是花荣小道。 花荣小道， 真是。 看看什么七位号？ 遵命。禀禀陈调，乃是官子七号不？ 官子七号。啪！ 陈调，你又为何发笑？ 文员，你哪里知道西林云长对我言道，许我三次不辞，今日待我向前苦苦哀告于他，倘若释放我们也未可知。 如此说来，不要我们杀了， 你们不用杀了， 不要我们斩了， 你们别提别提吧。 来了官头一般，忽然灭顶上眉间，头上天来那里边是看月天，原是 严重了啊。

Thank you. 下面请听赵荣琛演唱的《闻鸡归汉》。 日